好的要你安排，还要养大屋里头的外世代，总有一点点无奈，一点点感慨，摆在心里慢慢散开。其实人生道理怎么不明白，难就难在想得开。日子虽然还不坏，但说也奇怪，总是觉得不够精彩。那些时间未曾带走的情怀，三更半夜就跑出来。想起73年的时候，忘个念头；想起84年的时候，想要就有，来不及在2000年前拼命追求。时间匆匆就溜走，想起73年的那种不知忧愁。这个年代，面对事情需要多一点宽容。我们每天享受平庸，其实每个人的心中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这首歌呢叫做60年代，唱歌的人叫做张艾嘉，她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是李宗盛口中的张姐。张艾嘉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偶像，其实她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她唱歌的时候，她的语气当中有一种少有的平静，那是一种经历过了很多，终于抛弃浮躁，可以享受生活的状态。所以她在歌词里唱着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虽然也是自嘲的口气。在张艾嘉的电影和歌声风靡台湾的时候，那个时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开始以组合的方式集结，90年代风靡一时的台湾少年偶像演唱团体，你还记得吗？他叫做红孩儿，不是牛魔王的那一个。他们是因为参加台湾的电视选秀节目小虎二军而进入了飞碟唱片，和小虎队成为同门。当年他们多次和小虎队在一起演出，也成为那个时候人气最旺的青少年的偶像。来听听他们当年的歌故事。 伤心的美丽，就像那多情河流的雨滴。终于你剪了长发，也终于我把相片都摘下。岁月说签名和留影都会被遗忘，谁不学不流泪，谁是傻瓜？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直坠落的？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 岁月说千年河流影都被背遗忘，谁不学不流泪谁是傻瓜。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直坠落的琉璃。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在天涯留下寻梦的踪影。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个笑容能够锁住一段记忆，一首歌有的时候也可以记录一个年代。我记得余佳慧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她的消息和回忆都回来了。当年她和小虎队唱新年快乐，那是一代人的集体的回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床头的海报上隐隐浅笑，也曾经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半导体里低吟浅唱。多年之后，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散，各奔天涯。余佳慧其实就是忧欢派对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组合的名字非常的独特，忧伤和快乐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海报上面永远在笑的那个人就是欢欢，而眼神有一些忧郁的他叫做悠悠。小虎队最早的歌就只能够作为专辑的试验作品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而当小虎队一炮打响之后，忧欢派对也是迅速的被淹没在了小虎队巨大的光环之下。我们来听听当年他们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新年快乐》。 喜欢看 忧欢派对这个组合在92年宣布解散，随后悠悠退出了娱乐圈，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少女少男组合就像繁花一样的盛开，他们路过我们的青春。但是只有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他们一直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当年的形象包装，就连名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幼稚和土气。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还是能够如数家珍。5年春晚的时候，小虎队再聚首，几首歌唱下来，让一些70后还有80年代初的人泪流满面，狠狠地怀了一次旧。听了这些歌，知道我们好像已经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那些哼着周杰伦的哼哼哈哈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时候的这种激动。这是来自于小虎队当年的作品，叫你一声 My Love。 传说里有你有我，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从日出尽情地享受每一刻，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

在夜空里找路，我的心是一封旧情书，挂在岁月的窗前等你回来读。浪漫的相遇是天使的泪滴，潇洒的流浪是被遗忘的真情，我的心是一封旧情书，有时候很甜蜜，有时候觉得好悲戚。我的心是一封旧的情书，一直舍不得丢弃你给我的最初。我的幸福，我的心是一封旧的情书，一直找不到爱的邮票寄给你。我的泪陪着小雨，化作光明的情愫。 如果你知道许若瑄，是因为知道她以前的组合是少女队，一不小心又暴露了自己的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刘文正宣布激流勇退的时候，他成立的飞鹰唱片，后来最大的一个举动呢，就是推出了飞鹰三珠，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那个时候不折不扣的，他们是标准的少男杀手，就像现在的 SHE 一样。后来他们也选择单飞发专辑，得到力捧的大姐裘海正，她首先第一个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是87年的时候，一张叫做《其实不懂我的心》的专辑，名字应该非常的耳熟。可惜这张专辑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二年，这首歌被原作者童安格重新拿回来演唱，到现在仍然是 KTV 当中的热门的曲目。91年，飞鹰三珠也随着刘文正退出娱乐圈而逐渐的解散。后来其中有的转投影视界，裘海正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效仿刘文正选择了隐退，只有伊能静仍然在现在还能看到他活跃在面前。听听这当中，谁是裘海正，谁是刘文正，谁是方文琳。这首歌叫做《朋友》。 从前的心酸现在要遗忘， 所有的悲伤全部都收藏， 走出自己的阴暗角落， 我才发现世界上有人和我一样。双手点燃所有希望，我和你从陌生到熟悉，忘掉那所有的灰暗过去，我和你不需要再犹豫，迎着风飞翔。

生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重放烈焰，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情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一生的机会年少，又何苦庸人自扰，斩不断情丝难了。爱人不见了，清醒还要趁早，乱马要快到。一生的机会年少，眷恋终归要回潮，红尘路走过几遭。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歌也很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最美时光，那些暴露年纪的歌我们要听，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组合。这是一部翻拍自漫画《花样男子》的电视剧《流星花园》，当年可以说是轰动亚洲，捧红了一个组合 F4， 也让当时事业陷入到低谷的大 S 成为了偶像剧的天后。你敢说你卧室的墙壁上当年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流星花园》也让偶像剧正式的登上台面，周渝民、言承旭，大概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开始，让台湾的偶像剧慢慢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十年的时间，台湾的偶像剧从巅峰到后来有一些衰落，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成为了我们青春的铭记。当年，你有追过 F4 吗？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个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心常在。 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第一时间赶来，让跳乱的心重新的呼吸，简单深深的慢慢的。朋友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的眼神陪你感慨，找回那片大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我却 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 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都让我来填满，昨天会比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系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你一时间赶来，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重新的呼吸，简单深深的慢慢的，朋友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带身陪你感慨，找回那片大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你比我决定。 蔡澜曾经在他的书里建议过，他说有个外国人向他求助说，中国的女人很难看出年纪，直接问又显得没有礼貌，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女人的年纪呢？蔡澜的建议就是，趁她高兴的时候唱歌，挑越老的歌越要唱，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得出对方的年纪。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歌看年龄，那些可以透露年龄的音乐组合。今年已经六字打头的钟镇涛，他出道都已经40年了，他的这40年就像一部娱乐圈的沉浮记，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志得意满，一路都顺风顺水。他唱歌后来加入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乐队叫做温拿，因为他的加入改了名字，这个乐队也瞬间带来了好的运气，转败为胜。他和温拿五虎一起成为了70年代我们对于香港流行符号的记忆。钟镇涛唱歌、弹琴、萨克斯，样样都非常的棒，再加上年轻的时候英俊潇洒，走红好像是顺理成章。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温拿时期的他，《岁月深情》。 发死心，忘掉自私非爱人，还有私心，仍能令你为我牵挂余生。伟大到慈悲也使人无法，诚恳豁达做伟人，恕我狠心，无限大方非爱人。还有真心，才难伪装自己遮盖良心。你就当我小气残忍，余情未了，总有记恨。我讲真。